我喜欢长途跋涉，你呢？是不习惯还是害怕？自驾游呢？要知道，沙滩上、礁石上可不是车子能够代步的，所以要去海边不能够开车。我只是想和你分享一下曾经的快乐。沿着海岸线，我说过要看看沿着海究竟能走到哪儿，我要看看这海究竟流过了多少地方，见过什么样的人，也许这样我就可以真正的了解它。 不知名的花儿都开了，起舞的窗都已经风干，世界正默默生长，一定有一个什么地方，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，也会受伤，但有希望，对的人在对的地方。 深爱你，不还你，就算相隔千里，心痛你，也痛了我自己。心事等谁接近，还慢慢的潮汐写在沙滩上，刹那间就失去。深爱你，守着你， 那天我从早上就出发了，很精神，一心要把海岸看遍。我走过岸边的公路，踩过柔软的沙砾，经过港口，翻爬着海浪拍打的黑色的礁石，穿过岸边的山洞，我看到了海边卖小海螺的小贩，还有归海的船只，晒太阳的游客。然而到了傍晚，我走不动了，在我面前有一堵墙把我和大海隔开了，那是一个养殖场，哈，这片海归他们了。当然我也累了，这个时候海好静啊，静得你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，我的成长过程啊，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。我的体会呢，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，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，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，工作的过程更顺利，身心都是很愉快的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，

不再挂满是愿天空不再涂上灰的 泪。我是一位做音乐电子商务网站，然后工作目前来看还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可以让我熬夜，但是熬夜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种习惯。在深夜里边音乐对我来说很重要。现在时常听那个人，犹太的那个女生，叫当然就苹果的那个笔记本的那个女主唱。然后还有 FaceTime 他们的一些音乐，我觉得很舒服。至于深夜很静，会让人静静的思考，沉下心来去思考一些自己白天无法思考的问题，个人的事情，小品中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刚走出校园的我，所以没有太长远的、不切实际的那些目标，只想脚踏实地的干好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吧。与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。我本身喜欢周小笔，周笔畅，周小笔，然后上学的时候也是他的那个笔迷。他的音乐可以走在时尚的前沿，这种时尚不是简单的服饰或者这些等等的，他可以与最前沿的音乐达成共识。所以我推荐周小笔。 公路远方，唐乐园有卡通，但不叫天堂。我在哪里？离家多远？面包硬了很干。当陌生是自由，也赠送不安。当名字是字母，爱怎样换算？这是哪里？离梦多远？这里有阳光，习惯不算太困难，新鲜总是好玩。但是晚上那四面墙孤单，好像不是我的家。 条公路远方，当地图不表示快乐或悲伤。告别白昼的灰，夜色轻轻包围，这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黑。 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夜歌知道你的泪。司机师傅，您辛苦了，他们都睡了，您还忙着。这里是夜歌，夜歌，五周同主持。 要是谁跌碎的酒杯。 汹涌的自由，越是你 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 天空，风轻云淡，是一个平静的海，它又回来了。你和大海相对的一个约定的暗号，你答对了，它放过了你。夜晚来临，又是一夜的风平浪静，只是这一夜已经和昨夜不一样，不一样了。看过海回来的路上，风景还是一样的，可是在你眼里，他们已经不一样了。 小石头像蜜蜂，像蚂蚁，小聪明，小问题，小秘密。大天空，大海洋，大大的宇宙和想象。

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，我的成长过程啊，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。我的体会呢？